大家好，欢迎来到胖虎人生相谈室，我是主唱 Ben， 我是鼓手小鸡。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个不会太严肃的话题。 好， 对，但是虽然今天我们没有来宾，按照惯例， 哎，怎样？ 我们还是要来干一杯， 干一杯是不是，好。你才两个人干个屁杯、 哦！多少？嗯，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我们上一集特别提到，胖虎人生香兰是有专用的御用饮料。 对， 哎，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喝呢？ 因为通常啦，通常两个人的话就是无酒精啦， 而且我们没钱的。 对，节目做到后面没钱了啦。 真的，我们上次有 tag 海尼根啊，希望你们有看到啊。 对啊，对啊，对啊，我们也是很想接业配啦，因为做了那么多集了，十几、十八、十九集 的嘛，真的，真的， 对啊， 你去看看嘛，这个我们是很忠实的、 啊。对啊，忠实什么？忠实的喝海 喝者，喝众。 OK。 对对，但是因为我们没钱的， 对啊， 只能喝一些， 对，就是 别的饮料。 对，其实这一杯差不多也是海尼根一瓶啊。 真的，其实好像也是哦。 对对， 好。我们今天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个不要太严肃的，好了。 就是说， 这个我们来聊一聊得奖这件事情。 哦，得奖， 得奖这个件事情是怎么样？就是说，我觉得现在这几年还好。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应该有一个感想。或者说感想，或者说一个感觉到的东西，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比如说大概前，可以这么说，前五年，甚至可能到最近这十年吧，有一阵子哦，你有没有发现比赛特别多，乐团的比赛， 乐团比赛， 对，就是我们比赛超多， 我们那个差不多是2010年左右吧。 对，差不多从那个时候开始， 还是对对， 就是会有一些什么捷运杯啊，什么乐团大赛什么的这种东西。 对， 其实像我们以前，我们2003年组团的时候，我觉得最有名的应该就是一个 什么 雅马哈热音大赛。 哦，对，现在还有吗？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我好像没听到嘞。 现在好像真的没有，或者是那个可能我们已经脱离那个怎么讲那个圈 会去比赛的、那个。 对对，那个。对，就是好像也现在也不会想要说要用靠比赛怎样。 对，我们那个时候最有名就是雅马哈热音大赛，而且那时候好像是那种你得名了之后还可以去国外比赛的。 对，去各国东 泰国、东南亚的， 对，亚洲的各国， 我记得是这样。 还有去日本的啊， 好像 还有比赛。 对，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也是趋之若鹜啊。 对， 就是，然后后来还有一个算是。我觉得我们大概组团的一两年前的时候开始出来另外一个算是蛮大的一个比赛啦。对，它就是海洋音乐季。 对，海洋音乐季。 哦，我们之前跟强哥有聊到这个海洋音乐季的这个历史。 对，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 对，然后海洋音乐季之后其实还有超多比赛。 对啊，就是从 就是因为 陆陆续续之后。 真的好像就是从海洋音乐季开始吧。然后雅马哈可能就是最一开始，然后开始就是海洋音乐季，然后就带动起一波 比赛风潮， 对，比赛风潮。 而且你记不记得那时候还有个斯美诺？ 哦，对啊， 百万乐团， 对啊， 那时候是教练。 哎，教练不是 Nokia 大赛？ 不是，是斯美诺 、 然后第一名100万这样。 对， 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拿到100万，我也不知道。 就我 会没有问过他， 侧面得知好像是有的样子。 100万真的超爽的， 很爽啊，很爽啊。 然后后来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慢慢有些什么捷运杯啊，然后或者什么什么什么杯的乐团大赛， 对对对， 然后奖金都越来越多这样。 哎，其实这些比赛啊，是不是最一开始是从校园的比赛出来？ 比如说 那些历史应该是从那个什么，比如说政大什么金选奖 啊， 对不对？ 就是那可能没有奖金或者非常少的那种比赛开始出来。 对对对，或者什么， 对对对， 就是一些大专院校的那种 金选奖，好像也很久。 金选奖应该就是搞不好从民歌时代开始就有了。对啊， 就不然就是这样讲，就是以前校园就有这些什么金选、什么金勺奖，然后但是它不局限于乐团。 哦，对 对, 对, 对，有什么 个 人 组 啊、 人 组合唱组、创作组这样子。 对， 然后大概我们那个时候开始玩的那一阵子之后，开始就好像有一种乐团比较兴盛的感觉。 对， 就团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人能玩团，然后变成这种比赛里面也有乐团组。 对， 我们之前就是比过淡江的金勺奖。 金勺奖。 对， 然后还有什么金韵啊？ 对，还有台北大学的那个什么什么奖，我们跟白木。 哦，那个真的忘记了。 我们以前也有参加过一些比赛啊，像我们参加第一个比赛就在台北大学，可是我已经忘记了，不知道叫金什么金韵奖吧。 金韵。 然后我们是不是乐团组第一名？ 对， 那时候还有831也有比。 八三幺。 然后我记得很印象深刻是个人组第一名。 对， 你还记得是谁吗？ 是郭采洁啊。 郭采洁。 郭采采洁。 对，然后他就跟我们同期的啦，跟我们同期的 啦、啊，大家都同期啊。 然后我们去比淡江的那个金勺奖。对。然后我们好像也是创作组吧，还是乐团组？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名诶、欸，我忘了，还是乐团组第一。 对，我们那时候大概就是算是很少啦。 淡江那个的个人组第一名，你记得是谁吗？ 广仲吗？ 卢广仲 是广仲吗？ 对，印象非常深刻。 好，那时候我忘记了， 对啊， 忘记了广仲。 我们跟广仲也是同期的啦， 真的、啊、同期啊，就认识啦。 对啊，我们都是大家都飞往腾达啦。 对啊， 我们把梦想都给他们了。 对啊，运气、啊、我们不需要啦。 我们在成就别人啊。 对啊， 对啊。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跟大家聊一下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比如说，哦，这个乐团比赛这样子大量的这种喷发，嗯，它到底有没有一些好处或一些结果？比如说，以我们自身为例啦，我们拿过最大的一个比赛的奖、嗯，可能就是真的算是海洋音乐季的海洋大 赏，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海洋音乐季是乐团之中很指标的， 算是很指标的 一个奖项，就是等于是那个年代的乐团啊，反正就只要你是玩乐团、嗯、你都会很向往去参加海洋音乐季， 对，很想要站上那个舞台， 很想要站上那个舞台，對，然后可能 maybe 希望借由那个这个奖项让大家可以就是更、嗯、有更多曝光啊， 对、嗯、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去比海洋音乐季的时候奖金我记得是20万， 对啊， 其实对我们一开始组团来说，20万你就会觉得哇，超大一笔钱， 超大一笔钱，你就可以拿来做很多事了。 对啊，对啊。那你觉得，比如说得了海洋音乐季这个海洋大赏，我们是2006年嘛？ 对， 我们大四的时候。对，你觉得得了这个奖，有没有什么所谓的带给我们一些魔力吗？或是有没有什么魔咒？像有人不是就说什么金曲魔咒？ 对， 你觉得有这种东西吗？ 我觉得在一开始玩胖虎的前几年、嗯嗯、我其实对胖虎都不太有信心，嗯，就我自己觉得啦。 你怎么没跟我讲？ 比如说什么好想回到幼稚园啊无敌四合拳，我想说、嗯、哇塞，这些歌 很闹吗？ 对，是算是很闹的、嗯、就是真的会有人要听吗、嗯、这种的。那当然一开始我们在跑就是一些 live house 的场景的时候、嗯、当然那个台底下没有观众那是很常见的。 对啊，我们第一次去 live house 表演， 对，真的是没有人， 没有人， 零人啊。 对，在士林那里。 对，在士林、嗯 對。 对，总之就是没有人的那个场合是很常见的。 哎、欸，讲到那个士林那里，我们之前好像没提过这个吧？ 没有吗？有吧？ 有吧？反正就在那个士林夜市那个什么戏，阳明戏院 的附近、啊， 对面的巷子里面有一间 live house， 小小间叫做酒吧。 对，叫酒吧的。 对 ，98 那个酒吧，酒吧。 对， 然后那一天我们去，就是我跟雨辰还有皮皮，经过那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就说，哎、欸，这个我们以前有来这里表演过，我们第一次在 live house， 怎么会经过那里啊？ 我们那时候拍节目嘛。 哦、oh, okay, ， 对， okay, 然后皮皮居然说，哎、欸，这个我有印象哦，灭火器好像有来演过。 看，真的假的？ 对啊，不可思议耶。 就是总之那时候我们去酒吧的时候，那边的老板跟我们说，哎、欸，以前五月天在这边演的。 对，而且我们下楼梯有一个五月天的照片贴在旁边。 对，就可能跟老板的合照。 对 。哦，好，对，这个就酒吧的 故事、啊。 我们的第一个 live house。 对。然后零人啊，有啦，有一个人。 对，就是帮我们 bartender。 哦，对 ，bartender。 bartender 一个人，而且他不是彩排哦，连在表演也只有 bartender 一个。 Ron 也有去、啊。 Ron 也有去，可是他工作人员嘛。 对，工作人员算自己人。 然后我们演到一半 ，bartender 去尿尿。 就没人了。对，但是我们照嗨了， 把你们手借给我，根本就没有人， 根本就没有人照嗨， 真的。那时候觉得自己超敬业。 对，嗯。总之，好，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不太有自信。嗯。对，那当然，因为海洋音乐季那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就在海洋音乐季之前，我们也报了很多就是各大专院校的一些奖。 对， 然后就参加一些奖，然后借此增加曝光度。然后那当时因为其实海洋音乐季那时候有出过纪录片，叫做 海洋热，嗯， 对，超级好看的一个纪录片，就推荐在这里， 而且好像有两集， 对，它有两集、嗯，对，非常非常的好看，超热血， 就大家可以去看看，可以看看说，比如说大概是十多年前那个时候大的团， 对， 他就是在拍说导演叫龙南， 对， 他就是在拍说这个乐团，这些乐团去参加海洋音乐季的会前赛啊，然后这一路的过程， 一直到决赛 上台，然后领奖， 之间的大家的团之间的故事啊，团自己里面的一些故事，很好看， 很精彩。对，而且里面还可以看到很多熟面孔、啊， 对， 比如说安普啊，焦安普， 伟哥啊， 对，伟哥 那个时候在那个你家干， 你家干不正仔，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好，总之对大家可以去看看， 对， 好，然后所以我们就有海洋。音乐季嘛，所以我们就很向往去参加这个比赛、嗯，所以当然也就爆了。那第一年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有去比小舞我们有去演小舞台， 小舞台是我们第二次去 哦，第二次去。 我们大二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去， 对，我们报名那个大舞台，结果第一阶段被刷掉， 啊，小舞台也没上， 然后小舞台没有吗？ 所以我们大二那年只是去看而已。 哦，好，对。所以总之我们好像就是闯关了第二次还是第三次？ 第二次， 然后我们才。报名成功那个大舞台的会前赛， 对 对对对，也就是初赛的意思啊，就可以参加初赛、嗯。 对， 那当然就是经过初赛，然后我们就中了，嗯，对，就名单里面有我们，对，入选。然后那时候2006年就演，就上大舞台去比赛，然后就得奖。 对， 到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好像真的觉得，哎呦，好像就是玩这个 可以哦， 对对对，好像有一点，嗯。就是奇怪，怎么我觉得我很没有自信的东西，竟然可以被大家接受啊、嗯？对，然后开始从 或是得到一个认可， 对，就得到一个认可，然后才从那时候开始慢慢变得比较有自信，嗯，或是开始自己有一个莫名的责任感就上来这样子，嗯嗯嗯、比如说要对观众也好，或是对自己也好， 对演出，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之前最一开始前一两集的时候，我们也有提到，就是开始因为我们要面临出社会， 对 对，所以。才我自己一直到那时候的心境才变成是把它变成比较正式一点、嗯嗯、比较正经一点的事情、嗯嗯、对， 就是不是说好像是真的在玩乐团， 对对对对，以前可能还想说好、啊、就是啊只要就是玩玩就好，然后团就练练就好了、嗯、对， 就很像比如说你爱打球，可是你可能不会特别去练球 哦，对， 对不对？ 就是去打而已，不会那种比如说什么基本功，还要怎么 样做什么体能训练的。 对对对对，那个是所以这个是我对于就是得奖，我认为它是一个魔力啦，它一定会带给这个乐团就是正面的加分，就是比如说知名度也好，或是不讲知名度的话，比如说自信也好， 对， 它让我就是觉得好像这一件事情是真的， 对， 我们好像有一点点。就是那个天分可以把这件事情完成起来这样、 而且这魔力其实有些地方蛮明显，我记得我们因为海洋音乐季一般来说几乎都是七月份刚放暑假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我记得我们七月份拿到了嘛，对不 对, 對，然后同年就有那个野台开唱， 哦，對對對， 野台通常都是在八月底，嗯，对，然后我们拿到了之后其实我们早就上那一年野台了，就已经公布了，然后不是，我想起来了， 还没吧， 七月海洋嘛，然后我们得完海洋音乐季之后，我们好像去环岛还干嘛，我们环岛到一半野台公布， 哦，对对对， 你记不记得我们在高雄的那个旅馆、然后用他公用电脑查的， 哦，好像是、哦、 然后查到，然后我上来跟你们说我们上了这样子、然后继续环岛， 哦，对对对对对，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对，然后公布了野台之后，我们八月底就去演出了嘛， 对， 然后我还记得印象超深刻啦、因为其实前一年我记得我们就去了，然后我们是在那个中间的那个就庙的那个舞台前面的那个小舞台， 庙的前面，哎，有吗？ 有、那个我还记得叫林舞台，哦，庙就是风嘛，就最大的、那个， 对对对。 然后我们不是要走一个楼梯下来，会先到一个小舞 台，对，小的， 后面还是写台湾啤酒， 对，然后 那个是第一次。 往后的几年，那个好像变擂台 的， 对 对对对，摔跤 的，摔跤擂台， 对对对对对。 好，继续。 然后我们零舞台那一年，其实人还好，没有到没有人、啊。 哦，好像是我记得， 对， 好像有这么 回事，但有人。那一年还有那个日本爆女团，那什么 Last Target，、 哦、 然后我们觉得超酷的， 对对对对。 然后有人来看，可是没 有 到很多。 穗子花， 对 对，穗子花，就等那个舞台比较偏 朋 克，朋 克舞台，对。對，然后后来我们拿海洋大赏那一年，就是那一年的野台，我记得我们到15台，在最上面。 对，最上面。 对，然后那一年彩排也就还好。 其实不是最上面哦，最上面是可以看到飞机的。 啊，对 对, 对。 但15台虽然是半山腰啦。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 view 很好。对 对, 对。 然后那个时候去彩排也还好，然后正式开始演的时候，哇，我人还爆满呢， 对， 一直到 真的是爆满， 一直到最后面楼梯那里都。 对， 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哎，要不要去看一下海洋大赏？ 对， 这个团， 对 对, 对。 然后那一年我们也带了我们那个时候在卖的一个 EP。你是谁？ 哦、你是谁？那个 这张单曲这样子，然后我们带了一箱，我还记得100张， 对， 整箱未开封带过去，表演完卖光， 对，真的是表演 一场表演就卖光一箱， 对， 超傻眼。 但我们有稍微兜售一下啦， 对啊，当然啦， 我们稍微兜售一下，那时候还遇到那个猪头皮老师，他说他好像讲什么，你们海洋大赏要这样卖吗？这种的，对 对, 對，但就还是要慢慢卖啊。 对, 對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魔力啊，就很明显的就是说。你拿到海洋大赏之后，你得到一个奖之后， 对， 来看的人就变多。虽然说先不管他说是不是有人，或者甚至或许大多数人来看热闹， 对对对， 就是可能抱着一种我、哦、来看看你们搞什么，或者怎么能来拿海洋大赏、 哦。相对的那个，因为你能见度起来了，相对的可能也会接受到比较多的意见， 这是一定的。 对对啊，对啊， 或者说一定会接受，我怎么突然口气？接受到比较多的可能，嘲讽 啊之类的， 或者看笑话， 对，嘿嘿， 等着看你们笑话。但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带来相伴带来的这个魔力，就是一定会有带来一些人潮。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我印象很深刻，但我就不要讲那么明 哦。好， 就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在得到海洋大赏前，然后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就去，当然我们那时候都已经开始会去在一些 live house 做演出，然后排表演这样子。然后我还记得到在某 live house， 我还记得印象深刻，下去然后表演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这个 PA 哦要理不理的，就是比如说，请问这颗我是要用这颗音箱啊，就是那种随便你啊。那那我可以这边怎么样？都可以啊。反正这真的说难听点，态度很差啦。说真的，态度很差。然后。但你那个时候其实你也不会想什么、啊， 对， 就是你也菜嘛， 对对对， 你要跟人家要求什么？虽然说，其实我后来想想，不 是 说你 对, 对，不是说你菜，你就要一定要忍受一些不合理的东西。 对， 我也没有过度要求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好，不管，我们这种苦干型的， 对， 我菜嘛，没关系，我就让自己变强一点，那也没关系。好，拿了奖之后，这个 Live House 又来邀约了，他就说，我们想要，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是胖虎乐团的Ben老师吗？是你好。 就开始变老师。 对，开始变老师了。然后我们想要办一个活动，我们就想要找海洋音乐季得奖的海洋大赏评审团大赏人气奖那个来办一个海洋之夜。 OK 啊，那时候其实就是有表演 OK 啊，就去啊。 对， 然后去，然后表演的时候，Ben 老师，这个 monitor 这个角度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那我可以用那个，都可以，都可以。你想要用哪一个都可以，这样。 哇哇哇！ 然后我心里就是感，这种感觉真的很鸡掰。 哇、哦，对 对, 对， 就是像， 就是那个人，怎么讲？前后态度就开始。 对啊，对啊。像我觉得我很讨厌这种人。就是说，比如说，他觉得你有名了，他觉得你屌了，他觉得你拿奖了，或者怎么样，或者他觉得你值得干嘛了，他才对你用这种态度。我就超杜乱这种人。对，我觉得好啊，你要嘛你就给我都用一样态度，我 respect 你。 好，对， 我就觉得你很击败，但是你击败够令人 respect。 对 对, 對，你就是有一种我就是这样啊。 对 对, 對， 我可能没别的意思啊。我对人就是这样。 对对 对, 對， 好，那也 OK。可是你就是什么事前一个样子，事后一个样子的时候，这种就很令人杜乱。 双面人， 双面人啊， 就是因为你拿到这个，你有这个 credit， 他才开始改变。 对啊，然后那种年轻人什么，然后你就对他，随便你啊，对啊，就是很令人讨厌。 对， 所以我们后来就不去那里了。 所以奉劝大家啊，不要变这种人啊， 真的。 对， 像我在面对一些比较年轻一点的乐团的朋友的时候，我也不会耍屌，基本上不会耍屌啦，我应该是不会耍屌啦， 除非是欠干了。 比如说， 这个好了，还是不要 好了，不要欺负他们，每次都 讲 他们 要不要剪， 对啊，每次都欺负他们， 对啊，这样不好，谁啊？OK OK，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让我感受到一个怎么讲，人情冷暖啊， 对 对, 對，就是有一些差异这样， 对啊，所以你说得奖会不会有这种魔力？一定会有啊，因为其实说真的，你得了一个奖，表示说你一定这就是对你的。实力是一个肯定， 对 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对你的人气也是一种 boost， 对 对, 对, 对对， 也是一种增益， 曝光度啦， 对啊对啊。所以得奖的魔力一定是这个地方是毋庸置疑的， 对 对, 对。 但得奖会不会有什么魔咒呢？ 魔咒的地方，是不是？ 我觉得魔咒这个东西就是有点像是有点虚幻， 有点都市传说的感觉、 啊。对啊，就是看你信不信嘛。 对对对， 就像有人说什么，哎、欸，你怀孕了，三个月才能讲，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夸张吗？ 就都市传说啊。 对啊，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为什么？因为讲的时候，因为啊，我知道这可能是有一些原因的啦。嗯、就是好像是不是因为就是在前三个月那个变动比较大，哎、嗯，对，可能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变数， 不稳定， 比如小朋友会不见这种 流产。 对对对、嗯，就先把这个秘密保守住啊，等到比较稳定再讲。 所以它变成是，比如说因为怕说你讲了，结果。小朋友流掉了， 对， 那你又要再跟人家讲一次， 对 对。可是其实这不是魔咒啊，魔咒的意思应该是你讲了它会不见，哦，对不对？或是什么啊、孕妇不能爬高，孕妇不能剪指甲，对，这种东西就是变成是看你要不要信啊。对，那也有人讲说得奖之后会不会有魔咒、啊？比如说像我们听过一些什么金曲魔咒， 对， 好像就是什么什么你拿到了什么奖之后，你就会再拿不到这个奖，或是你会成绩干嘛干嘛。 不过这个也是。搞不好也是蛮有点道理啊，就像比如说， 你说因为你自满， 或者是比如说，好一个选手，一个运动比赛的选手，他拿到了他就是，比如说 金牌、 冠军之类的，可是当然这个就是他的体能的一个最高峰的一个时期，他接着之后要再拿奖的那个几率，相对的会因为随着他年纪的关系，就越来越难拿，这个当然也是有他的道理在。不过这个当然，因为这个是运动界啦。 对， 在那个如果是比如说艺术表演啊、歌曲创作这个方面，我是觉得应该没有吧？ 你信这个吗？ 或者除非你就真的自满了？ 对 对，就比如说，就是有可能 maybe 有一些天王啊，就是可能你知道，之后他的那个 case 啊比较多啦，或者 赚钱了， 对，赚钱了，然后他可以比如说影视双栖了。 你用天王又用影视双栖，这超敏感，我们会被封杀。哦啊、他可能翘一个小指头就把我们封杀掉 了。不会啦 ，OK 啦 ，OK 啦、哦、 没有关系， 对，没有关系啊 ，OK 啦。 来，麻烦给我一个莫吉托。 对，反正就是对，搞不好也不无他的道理在。哎、欸。就是因为或者是比如说他会不会是因为心态转变了啊？我都已经拿到了，我还要怎样？对不 对, 对？我就已经拿了，我不追求什么了。 那你觉得我们有魔咒吗？ 我觉得我们的魔咒搞不好是出自于那个就稍微比较懒惰一点这种嘛。 对，好像其实应该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对，这个魔咒在我们自己身上。 可是看起来其实有点像魔咒。 嘿，为什么？ 就是你看我们。得奖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算是一个就是胖虎的某一个高峰， 对， 算嘛，对不对？ 然后就自己就爽起来， 爽起来。我们得奖之后，我们就去当兵嘛。 哦，对啊。 而且我们还想说三个人一起去当， 我们自以为是什么林志颖哦，去当兵之后整个衰退这样子。 我们不逃兵役， 对。 然后什么一起去当，回来继续玩音乐， 对。 然后回来之后好像有消沉了一下，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消沉，就是 有啦。我们回来其实有出一张专辑 啊，对对对 对 对， 其实我们有出一张专辑，但是后来出完那张专辑之后，哈，再隔距离下一个作品就很久了， 大概三年了、喔，没有没有，大家好。 Oh, 那个当完兵回来是出 Life and Life 哦、 oh, ，对不对？是就是我们当兵前的。最后一晚的演出 哦，对对对， 对我还记得那场表演完我就剃头啊， 哦对， 你们帮我剃的啊，然后那一场演出完我们就把记录下来，然后我就去当兵了， 对， 然后你们好像隔一个月你们就去当了， 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记得是我们要退伍的时候，然后我们出了那一张现场记录的， 哦对对对， 然后我们退伍大概就是07年底吧， 对， 然后你是12月嘛， 我是08年啊，08年初， 零八年初， 对对对， 然后我是07年底，然后我们退伍的时候出那一张， 对， 然后再下一个是那个09年，大家好，所以其实等于说我们也两年也没有新作品这样， 哦对 对，可是我觉得其实这两年哦，怎么讲，像我前几天跟宇晨聊天，他也是说。比如说，哎，是前几天跟他聊天吗？还是我前几天看我们访问他那一集？反正就是讲说，他们那个时候也是退伍完之后出的那一张的那个筹备期，也是大家其实就你刚当完兵， 对， 其实脑袋顿顿的， 哦，变白痴， 变白痴，然后刚退伍，然后你又有点在摸索，说，哎， 跟这个社会的一个连结。 哦，对，比如说你那时候就直接面对到要出车祸。 对啊，你要开始要赚钱养自己，至少你要养自己。 对， 然后你又在想音乐这件事情，而且你想看我们那个当兵之前在玩团，其实你基本上没有后顾之忧啦。 哦，对， 因为你没钱，你也不会花什么钱。 对 对，然后你说，比如说。哦，那这个团以后要干嘛？其实你也不会想那么多。 对， 你会想的可能是，下个月要期末考。 哦，对， 对，然后表演好抓啊抓，没钱去演。可是你退伍之后，就变成说你要去想说，哇，我这样玩，我没有钱吃饭呢。 对啊，对啊， 对啊。所以你就，我觉得刚当完兵，刚退伍那个时候，就是变成你是在摸索这个东西，然后人又顿顿的这样当了一年多的兵。 对。 对，所以就变成我们退伍2007-2008年，其实我们也是这样摸索顿顿的一年多一两年。 对、 嗯，然后那时候才出了《大家好》， 对， 我们是胖虎这张录音室专辑。 对 对, 對。 然后之后也就开始被魔咒禁锢着了。你看我 讲魔咒， 你看我们2009年，2009年出了那张之后，我们下一个东西是什么？就你刚讲反转未来， 就反转未来啊， 就2014年了， 就超久了、啊。 我们5年。不知道在冲啥小， 对啊，这不知道在冲啥。其实中间也有尝试创作啦，其实也有， 其实是有原因的啦。 对，也有一些原因，比如说，好，那时候我们有面对到那个就是Roy的退团、 嗯， 对，因为出社会之后，大家可能慢慢那个想法不太一样。 对， 而且你这个乐团能不能支撑你的生活，还有比如说对未来的想象， 对， 如果假设是不一致的话，那当然就是会有一些理念上的不合的地方。 对 对, 對，那当然就是不可能就继续玩下去。 对啊， 所以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有面临到就是若仪退团的这件事情。所以在若仪退团之前，其实那时候我们还有在努力的在写歌啦。 其实你记不记得我前几个礼拜吧，还上个月，我po了一个图片。 哎、欸，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准备要出一个 就是EP 吧， 迷你专辑 迷你的那种。 对， 其实我们弄了3-4首、4-5首了。 对啊，对啊。 而且我记得我们自己录嘛。 对对 对，你在这里录鼓的，你还记得吗？然后我跟 Mary See the Future 经常借器材。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自己录了。一个东西这样子，那个时候本来也想发，而且其实也是新歌， 对 对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做完了。 哎、欸，那时候还有签约状态， 那时候还有签约 狀態，那时候还有签约状态，也是试图说服老板让我们出那一张，对啊，对。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就也遇到若仪这个离团的这个事情， 对。 然后所以说这个东西也就先停下来了。 对，因为原本写好的歌，尤其是比如说是若仪写好的歌，可能就不能用。 对啊，因为你用了也奇怪嘛。 对啊，对啊。 对啊，嗯、所以其实我们中这五年呐、啊，中间其实也有打算要出东西、啊。 对对对对。 对啊，只是又被魔咒禁锢。 哇，这个魔咒的效应就出来了。 真的真的，你看就是这样，这就是魔咒啊。 这个真的就是魔咒、啊。 如果我们没有得海洋大赏哦，若仪就来一起玩。 哦，不一定哦，搞不好更早退团这样。 对。 没有海洋大，然后好那就找个工作啊， 真的。然后你看2014年出了《反转未来》之后，我们又隔了2年才出《Face Life》。 Face Life， 对， 而且一首歌， 对，一首歌。 然后那时候因为海狗加入了嘛， 对， 然后我们也找到新的团员，做完了《反转未来》之后，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这样，就是2014年我们做完《Face Life》《反转未来》，然后2015年我们就开始去做巡回，对，做巡回回来。然后 也有一些演出啦，然后2016年发，其实我们也没有浪费太多时间，因为我们2015年做巡回， 对。可是照理说因为那个是对胖虎来说啦，可是照理说，如果你是对其他乐团来说，3年之间搞不好就拼出2张专辑， 这也是有可能。 对，就比如说好以日本团来说，哇，看他们真的超拼的， 真的 他们是可以，比如说今年一张专辑，明年再一张专辑，就是很冲的那种，就是等于是。如果他们的那个势很好的话，后势非常看涨的话，通常他们会这样子的来做操作。 对， 就是因为你这个乐团正在火红，而且尤其日本乐团圈的竞争又很大。 对， 所以如果假设你没有保持一个曝光的热度的话， 或是一个在动的感觉的话， 对你其实很容易就被后起之秀盖过、 就跟我们现在一样。 对，对，所以就是要，但是我们现在好像也没差，就慢慢维持一个自己的步调就好了。 有，我们有差，我们还是很热爱音乐的。 不是我所谓没差是没关系啊，后面的人来就来啦，我们还是做我们、 其实我觉得这个心态调整蛮好。 对啊，就是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做，就是好像 或是说你就想说不红，就不红啊，我们该做的我们就做， 就对啦，我也是觉得就是该做的就要做。 对啊， 对啊。 然后你看16年发完 FaceLive 之后，我们哇，下一个东西到什么时候？2019年， 对啊， 就发了我们前阵子发的这个《前方的路》专辑，《 前方的路》对， 对，其实也隔了3年， 对， 魔咒再度出现， 哦，真的是魔咒再度出现， 是不是？ 就遇到这一个， 然后那个中间又 遇到 海狗离团， 哦，对啊， 对，海狗离团，然后发片又出现肺炎， 对，哇， 胖虎真的是衰。 魔咒啊！ 自从拿到海洋大赏之后， 一路魔咒啊！真的 你看那一年，你记不记得我们比海洋音乐季那一年还有谁？还有灭火器， 还有灭火器、啊， 跟我们最熟应该就灭火器了。 对啊，对。 然后 对，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拿完奖的过，就是过几年，他们其实都还是会靠北我们。 哦， 他说啊，都给你们拿海洋大赏，还要怎样？ 对， 对啊，我跟你讲，他们就是因为没拿到，才能拿进去奖。 才能破除魔咒 真的、 欸、可是比如说好我们讲比如说这个海洋大厂、嗯、如果假设是一个魔咒的话应该有没有被魔咒困住的 人好我们来看看还有谁拿到海洋大厂 TZBack 就没有被魔咒困住、啊、 因为他们够厉害他们气势压倒这个魔咒 对 TZBack 还有谁 阿强 啊 88颗 因为他元老嘛大哥嘛 对 大哥够挺啊 对 TZBack 大姐嘛 大姐， 大哥大姐这样啊？你看还有谁？图腾， 哦，图腾 演出比较少了， 哦， 然后他们 像应该是没了吧，解散了吧？ 欸、我前几天才看到图腾表演， 有吗？ 有人 po 图腾的表演照片， 哦， 而且我看一下哦、喔， 还是怎样？ 我看一下，好像是原班人马呢、欸， 哦，原班人马、嗯， 就是都是阿星、阿盛、署名他们这 样，哦， 然后你看图腾颁奖给我们的嘛， 對對對對 还有谁？我们颁奖给 泼猴啊，泼猴啊， 表儿。 表儿、 哦、也暂时没在玩了， 就没在玩了。 对啊，然后还有谁？ 泼猴没在玩了， 泼猴也没在玩。 哇，魔咒， 你看 对不对？ 啊对 ，Random 还有 Random 还有 Random， 但是他们最近 也遭遇魔咒的小小侵袭啊，对不对？还有谁？还有谁？白木、哦、啊，白木也 OK， 哦，白木 OK 啊，白木很 OK 啊， 二姐嘛， 二姐哦， 对不对？二姐顶得住啊， 啊，那我们应该是 你，我们不是二哥啊， 要不然二哥是谁？ 二哥是谁？我想一下，二哥有谁？ 没有二哥啦！ 哎、欸，真的哎，旺福， 旺福不是啊，旺福 是 TZBack 那个。 对。 哦，好了，我知道怎么解释。 谁？ 依据这个行政院主计处的统计、哦嗯、女生的寿命比男生长，所以二哥活不了，二姐才可以。 OK， 二哥比较早夭。 但你看哦，你看，比如说白木图腾。Random 后面的海洋大赏、 欸欸， 你还记得吗？或是你还会觉得他们有在演出？不多啦，欸《 厌世少年》啊，《厌世少年、啊》《 厌世少年》 欸。哎，美秀有吗？ 他们太新了。 美秀有吗？ 美秀好像不是海洋大赏吧？还有一个啦，我想起来了，还有一个还有在动的， 谁？ 那个 Boxing。 哦、Boxing 还有 Boxing 就比较开始往那个道路比较不一样了， 道路比较不一样， 开始比较往主流的方向 走。但至少就是说，他们还是以当初拿到奖的那个状态在活动， 对，在还活跃着。 所以其实你看，这魔咒其实蛮可怕的，搞不好真的有这个东西， 就是拿到海洋大赏就衰这样子、啊。 你不觉得我们这个很像一个，比如说一个恐怖电影， 嘿嘿 然后比如说一开始有那种不信邪的人就我， 哦、 然后一开始，然后我们就遭遇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件之后，然后我们两个人去一个什么学校图书馆查资料，然后看，看这个第一名死了，第二名也死了，然后我们两个对看。干， 我们就是拿第一名的人。干，下一个就、哦、我知道那个什么《绝命终结战》那种了。 对啊，这就是魔咒。 我们有符合这些条件， 这个魔咒是真的。 对， 干，对，是不是这样？ 历届， 你看一下历届还有谁？ 哦，好， 把二哥找出来， 把二哥找。 我们前面的啦，二哥一定在我们前面嘛。 OK， 第二届。第二届是因为第一届没有大赏， 对，第二届是强哥他们， 第一届没有大赏，然后第二届是巴勒子， 对， 好，第三届是 TZBack 啊，大姐嘛， 大姐，好，第四届泼猴，好，魔咒 没了， 哦，魔咒，第五届假死猫小便 没了， 好哦， 没在玩了，没在玩了嘛， 好，魔咒、嗯，第六届图腾 偶尔 ， okay, 但基本上他们也不是持续性的活动了， 对， 来魔咒。 好，魔咒。第七届胖虎，好，魔咒 。 感谢第八届表儿， 魔咒。 第九届海洋，第九届、哦、海洋大白木 二姐， 好，二姐，OK， 二妹， 看都自己在讲， 都自己讲。 然后第十届大赏是马子卡，马子卡 啊，马子卡哦啊，马子卡他转型了， 对，马子卡转型， 嗯，他转型顺利脱离魔咒，哦，聪明， 欸，真的真的 啊，聪明 聪明，我们是不是要转型一下？ 好好转型。 第十一届，第十一届哦，皇后皮箱，哦。三妹 ，我跟你讲，行政院主机不同，自己女生哦的寿命会比男生长。 好好好 ，OK。 这就给大家一个经验，要组团找女主唱。 Yeah， 真的。然后，哎，后面，哎，第十二届 S 一 ，Boxing， 哎，是 Boxing，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然后接着第十三届，我看一下是谁？ 哎，怎么没有 Random？ 哦，第十三届，我看一下，搞不好第十三届是 Random。第三届 Random 哦，呀，第十四届 Trash 二哥 转型， 好，转型吗？ 怎么讲？他们进入华纳嘛，哎，进入华纳，受到那个华纳是什么？ 主流出道， 跨国企业， 哦，跨国企业， 华纳兄弟嘛， 哦 ，OK， 对不对？老外光芒照壁，然后就不会被魔咒侵袭。 好好好 ，OK，OK，OK。好，第十五届光乐团 ，What？ 我不认识啊， 不认识 ，Sorry。好，大概就这样子啦。 对，所以你看，海洋魔咒必有其道理。 哦，第十六届是青春大卫，第十七届是火烧岛。 你看青春大卫也是魔咒啊， 哦，魔咒， 火烧岛还有啊， 火烧岛还有啊，还有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Metal够凶哦，战胜魔咒。 好，大概就这样， 真的非常有道理。所以哦，哇，真的哦，魔咒是确有其事的。经过我跟小鸡两个人的考证之后， 哦，对对哦。在今天之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嗯，所以奉劝大家各位，就以后不要抱海洋了。 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得出这个结论是这样吗？ 欸，也不是啊，你那个你自己的内心要强度够高哦。对，就像你看， 对啦对啦，够强， 对嘛，够强度够高，战胜他， 真的真的。 其实 88颗巴勒子就战胜了啊。 对，對啊，所以其实你这样想哦，喔，你战胜魔咒，其实你换个角度想，就是战胜你自己。嗯。对不对？你战胜你自己的惰性，嗯，或是你对这个东西的一个懒散的东西的做法这样子，嗯，对。 所以简单的说是怎样？我们打得奖拿翘是不是？ 我觉得可能是有，你不觉得有时候就你知道不要那样，你也不想那样，可你不知不觉会那样。哦，就像比如说，你看我们如果一场大表演完，嗯，真的很累的，隔天，你一定会想说。啊，不然我休息一下好了，哦，因为你就真的也表演到一场大场的玩，嗯，休息一天不为过吧？嗯，对。可你可能就不小心再休第二天的。 但以前的话，可能就是不管要直接杀回家这样。 对啊， 再怎么累都杀回家。 对啊，对啊，对啊。對啊真的， 原来我们的拿翘是在这一点，对不 对？ 对， 我们拿翘是想爽， 对，想爽。但是基本上我们对待是所有的乐团， 对， 或者工作人员，真的是。不是我在讲啦，对，就是客气啦， 嗯，为什么为什么喜欢讲啊？ 心虚的感觉，我一直在想，到底有没有不客气，有没有到有没有舞台上面发飙什么？ 没有吧，我们不是这种人呐，啊。 我们还真的没有在舞台什么发飙过，对不对？ 没有， 没有啊， 我有吧？ 没有吧？哎，欸，你有吗？ 好像有一次在重庆。 哦哦。好啦，那是因为对方的那个 PA 的问题 ，staff， 对对对对，好。 基本上我们也是没有在舞台上，嗯，干嘛奇怪的事情没有？ 当然，因为我是不会觉得发飙是有什么问题。 哦，你觉得你想发飙就可以发飙， 或者是说想发飙 是有来由的发飙？ 对，它其实是有一个原因在的。 那你怎样？你在表演的时候怎样你会发飙？ 可能就是 staff 把你的椅子抽掉。 这个一定要发飙吧？ 那他怎样你会发飙？ 当然就是，他可能不够专业的时候，哦，就可能会是一直出包，可能就像你说的之前你遇到的， 欸，同一场啊， 同一场吗？ 你还记得吗？ 就是比如说，好像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哦，对对对，这个故事 我们没有针对谁，但是我就把现实叙述给大家知道。 对对 对，看大家会不会发飙，看你会不会发飙。 对 对，我们那时候 我们发飙应该觉得合理吧？好，来叙述 一下。我们那时候在彩排，彩排，然后我们就是，哎，欸，你知道打鼓嘛，玩乐器什么啊？他都会用麦克风收音嘛？ 对，要不然舞台底下的人听不到，啊。 对，然后好，他收音麦克风都放好，然后我们就发现鼓的那个 hi hat。 那个地方没有收音。 哦，对， 我们就问他说：“哎、欸，不好意思，大哥，这个 HiHat 可以帮我们收一支麦克风吗？”他说：“好，我找找啊。”然后他就去 找、 啊，然后我们就继续准备这样，然后准备，他又回来，他就说：“哎、欸，这里有一支麦克风，它坏了，你们还要用吗？”我想傻小啦，那如果我说好啊，那你帮我装上呢？那一次还是不能用 啊！ 你觉得我们要给你什么回答呢？ 这、欸、真的， 对不对？你觉得我们要继续用这支麦克 风？但是他当初这样讲，你也没有生气啊。 对，但是好像我记得好像是不止这样子啦，不止这样的，好像是因为他比如说他后来因为他是舞台 staff 嘛， 对。 可是后来舞台上面好像有一些 trouble， 就是像我的吉他音箱嘛， 对，有一些 trouble 接触不了，还是没有声音什么的。然后结果我们找遍寻不到他的人影。 然后后来他在吃便当， 就是他在舞台底下哦、喔，还不是在那侧台、喔， 对对 对， 他在舞台底下吃便当这样。嗯，这您能不生气吗？ 我就发飙啦。 对， 但我那种发飙，我好像是臭脸而已吧，我记得、哦。 对啦，也不是什么 摔情 责怪他的这种。 对对对对，我们是不是人太好了？ 对啊， 如果现场就揍他。 你可能会被围殴吧？ 哎、欸，其实我觉得这跟人的个性有关系。 哦，怎么说？ 像我觉得我就不是那种会跟别人产生冲突的人。 哦， 就算我很不爽，比如说他做了一个很不应该的事情、嗯，很不对的事情、嗯，但我觉得我好像不太能跟他产生冲突。比如说骂他，嗯、或推他，嗯，干嘛的？我觉得我这个跟个性有关系。 哦， 像比如说你最近的个性就有点改变。 我知道。因为这最近那个女儿出生了嘛、嗯，对，所以那个父亲的那个 父性爆发， 父性爆发，对，就是那个筑巢效应。 你真的有这种感觉吗？ 好像有一点的感觉，就是会有那种想要保护那种儿女。 可是比如说你生气的时候，你女儿也不在你旁边啊。 对啦，就是，但就是感觉好像这些生气哈，为了平常的这些事情生气，是为了之后可以保护女儿来做准备 一个练习，对 对对，就是等于是要有危急的状况的时候，我才知道怎么反应这样，就立马直接飙出来， 真的好像是这样， 怎么会这样？ 所以你看，爸爸妈妈好像都可以 比较敢讲， 对，比较敢讲， 就是为了儿女这样， 对， 这是一定要的、啊，因为如果要是。有一些什么危害的事情、嗯，可能对大人来说就是一些皮肉的伤害、嗯，可是对小朋友来说可能就是冲击很大。 对， 就他们能不能承受住那些，比如说伤害啊，外在的或是言语的也好， 对 对 对，或是行为上面的伤害也好、嗯，那个搞不好他们小小的心灵不能承受。 对啊，也是有道理。 所以作为一个爸妈，要很锐利的去判断当下的那个、嗯， 就是也是需要。这种时机到了才有办法成长的， 对对对对， 就像什么，就像魔咒这件事情，你也是遇到感受到，对，就像魔咒，你也是遇到感受到，你才会发现说，哎，真的哎，但魔咒是不是也跟我们的惰性有关系？遇到了，你才会去思考，才会成长，嗯， 对， 是不是有道理？ 有道理，哇，这个 对，这个，所以你看，得奖带来的魔力，你一开始感受这个魔力，爽， 嗯， 魔力带来给你一个魔咒，禁锢着你数十年。 这是有道理，魔咒搞不好就是有这个道理。 然后时机一到之后，你开始反省自我， 嗯， 得到下一个阶段的成长、嗯。我们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要一直被一直突破，然后在突破之后再作茧自缚，之后再突破再。 哎，就是这样。对、啊，所以你看，玩音乐就跟人生一样， 嗯， 对不对？这一条路上让你感受到形形色色的东西， 嗯， 对不对？让你体悟到各种不同的样貌， 嗯， 然后最后得到一个自我的醒悟。 哦， 而成长， 哇、哦， 对不对？收听胖虎人生相谈室，我们绝对都可以在人生的路上给你任何的解答， 来一点指引，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 说不定你现在就是在被绑手绑脚中。 哎，听完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你就会觉得，哎，我好像有一种顿悟， 嗯 ，epiphany， 好哦， 这 epiphany 就是顿悟啊，这个意思啊。 这么东方的一个字也有， 欸、对对对， 也有英文。 Epiphany 它就是那个佛家里面的那个顿悟的那个的英文。 哦，哇哦，好， 对不对？希望今天也是可以给大家一些顿悟感啊，嗯、对，分享我们自身的这个经验呐、 啊。对 啊，我们在这个分享自身经验的同时，我们自己也有了顿悟， 欸、 对不对？ 对。 对， 好，就是我们的顿悟就是海洋真的你不要抱啊， 或是找女主唱当团员， 哎，对 对, 對，活比较久一点这样， 真的真的、嗯。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胖虎人生相談室跟大家聊一聊这件事啦。得奖之后有没有所谓的魔力跟魔咒这件事情呢？嗯、好，有任何的问题疑问的。想跟我们讨论的朋友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啊，也欢迎在 YouTube 的节目下面留言啊， 就是我们的那个问题募集中啊， Yep， 对，好，就是希望给我们一些回馈啊，或者你的疑惑啊，或者你想知道的事情啊， 是的， 对，欢迎留言。 喜欢这个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别忘了按下订阅，同时 小铃铛 开启小铃铛，按赞分享小铃铛、嗯、这样你就可以收到我们第一手的节目消息啦、嗯、OK， 那今天先谢谢大家来收听我们节目了，我们下周见了、嗯、拜拜。 bye bye